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。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并集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，第163章，吻。李琴说的房间不算太大，但也绝对不小，目测50平左右。屋子里陈设简单，一张床，一个书桌，书桌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籍，有小说，也有心理学等专业的书籍。燕子峰飞快地扫了一遍，然后转过身靠在书桌上，淡淡地问道，你什么时候开始学心理学了？李琴叔坐在轮椅上微微垂着头， 就2年多以前，实在是无聊的时候会看一看。 学得怎么样？能看出我心里在想些什么吗？ 李琴叔下意识抬起头看了他一眼，袁子峰不动声色，认真地看着李琴叔，等他去猜。 猜不出来。 你学的也不怎么样。 袁子峰闷笑了一声，走过来在李琴叔旁边的床上坐下，一只手在李琴叔头发上轻轻地揉了揉，然后压低声音说道， 我在想你。 李琴叔有点尴尬，他想挪动一下身体，无奈双腿限制了他。 李琴叔，我没开玩笑，我很认真的。 李琴叔又尴尬地笑了两声。 子峰，你从哪里去学的这些撩妹手段？ 李琴叔。 袁子峰脸色微微一沉，认真又严肃地打断他的话，一字一顿地说道， 为什么不告诉我？ 李琴叔神色微动，垂下了眼， 你明明没有出事，玉锦也知道，为什么偏偏不告诉我呀？看我一个人在那儿伤心难过的，你心里很爽是不是？ 没有，你不要多想，当初的事情也不是我能够掌控的。 或者说你是在怪我，对吗？你怪我当初没告诉你，瞒着你，是不是？ 李琴叔瞳孔微微一动，放在毯子上的手微微捏紧，他看上去情绪毫无起伏，如果不是袁子峰注意着他身体上每一个细节，甚至无法发现这小动作。 看来我猜的没错，李琴叔的确是在介意我对他的隐瞒，或许也不仅仅是隐瞒。 李琴叔对于袁子峰所有的逼问都采取了逃避的态度，以至于两人的对话聊到最后，袁子峰什么都没问出来。 算了， 他在心里告诉自己， 大不了过去的事儿就不再提了，如果李琴叔实在不愿意说的话，不管怎么样他还活着，这就已经够了，还能触碰到他，还能跟他聊天，还能成为他剩下岁月中的一个人，又见到他，这已经是上天给予我最隆重的恩赐了。 你不说算了，但你也答应我以后不能再躲着我。 我没躲着你啊。 你没躲着我呀？那在国内那一次为什么找个人来骗我呀？ 李琴叔，你觉得我特别傻是吗？ 那一次是不得已。 袁子峰瞪他一眼，旋即把手放在他的手背上轻轻捏了捏。 你必须答应我。 好，我答应你，这样可以了吧？ 看你一副被逼无奈的模样吧，我的要求很过分啊。 你就是仗着我喜欢你，在这得意忘形，恃宠而骄，是不是？ 李琴书脸上笑容微僵，一瞬间有些局促到说不出话来。袁子峰也没想到过喜欢的话，居然这么容易就脱口而出了，他几乎是未经思考的，只是下意识的开了口。不过这也确实是他内心最真实的话语。晚饭想吃什么？ 啊？ 李钦说没想到话题突然一转，到了晚饭吃什么上，愣了一瞬之后， 晚上疗养院会提供食物的， 不太好吃。F 国能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啊？我给你做点。 你学着做菜？ 袁子峰脸上小幅度的扭曲了一瞬间。李琴说，你还是跟以前一样喜欢拆我的台。李琴书似笑非笑的看着他，没再说话。袁子峰跟疗养院的厨师借了厨房，打算大显身手，奈何此处规定不能出现明火，所以最后做出的食物味道甚至还不如疗养院提供的。袁子峰勉强吃了一口就不愿意继续了，一看李琴书还强忍着继续吃，不由尴尬地开口道，疗养院的晚饭应该还没结束吧，我们过去吃吧。 不逞强了。 袁子峰胡乱打了个哈哈，糊弄过去了。这家疗养院规模还挺大的，晚饭的品种也很多，其实味道还算不错，至少比袁子峰自己做出来的味道要好。两人坐在一张桌子旁，刚落座不久，就有个身高近一米九的 F 国男人凑了过来，一屁股坐在李琴书的旁边。 嘿， 李琴书还真是到哪儿都引人注目呀。李琴书冲他点了点头。 喂，周末我想请你去看电影，好不好？ 李琴书下意识看了眼袁子峰，犹豫道。他没空。袁子峰面无表情地甩出一句话，把自己餐盘里的肉全都给了李琴书。F 国男人看着他的动作，突然道： 我也不喜欢吃肉，他最爱吃番茄。 错。袁子峰嘴角微抽，强忍着心头那即将爆发的怒火，又黑着脸把肉都夹回来，然后把碗里的番茄全扔给李琴书。李琴书无奈地叹了口气： 子峰，你怎么还这么幼稚啊？ 袁子峰最不爱听李琴书说这两个字，这一瞬间脸色更黑了，刀叉戳的盘子一阵的响，突然抬起头：说我幼稚？李琴书一怔，然后点点头。袁子峰突然站起身来，往前探出半个身子，默然地吻住李琴书的嘴唇。这个吻一触即分，李琴书甚至没来得及有多余的反应，就听到袁子峰开口道：采访你一下，李先生，幼稚的人这么吻你，你什么感觉？还觉得幼稚吗？宝贝儿，怎么？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？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哟。